我就特别喜欢吃涮羊肉，泛着滚花的清汤锅里面涮个五下，再蘸点香油的芝麻酱，一嘴包下去，哇，那鲜味从嘴里一直美到心里呀！ 瞧你开心的啊，咱北京人过冬啊，这口羊肉锅子还是真不能少。 谁说不是呢？满大街的羊肉汤馆，想吃顿正宗的涮羊肉，少说也得大几百块钱，要是放开了吃，那就得奔千把块钱了。 其实这个季节啊，不只是涮羊肉鲜美好吃，海参的营养也特别适合秋冬进补，低脂肪高蛋白。